要符合自己嘅聖神之名者啊嘛，不如我哋咧念一首啊《聖母經》，萬福瑪利亞。 你充滿聖寵，主你 同 在， 你 在福氣中受讚頌，你親子耶穌同受讚頌。 天主聖母 瑪利亞，求你現在 我 臨終時， 為我們 罪人祈求天主阿嫲。好啦，今日咧咁就去到第四章。我哋上次上个星期就讲到最后尾咧，即系无论如何嗰啲信友点点咧发都好啦吓，就讲到话所有人吓都要受最后嘅审判，就系天主嘅审判，因为佢哋虽然佢哋系属于耶稣基督，不过耶稣基督咧系属于天主嘅咁样，去到嗰度啦。咁所以咧就去到第四章咧，就佢个标题就话去到中途点咧，咁啊中途都要受天主审判啊，天主系最后嘅主宰。因为格林多嘅教友咧就认为保禄咧既然系天主嘅仆役啦，啊更就应该向佢哋负责啊。但系保禄咧就指出就话唔系向你哋负责，系向天主负责。所以佢话咁样讲上嚟咧，人当以为我哋为基督嘅服务员同埋天主奥秘嘅管理人嘅时候咧，咁佢就解释，佢话讲到管理人咧，另外要求于佢嘅就系要佢表现忠诚。啊，呢度有两个概念咧，想少少解释下嘅，就系基督嘅服务员。基督服務員就不難理解，就是說我們為基督的福音而工作，為宣揚祂的喜訊而投身服務，是服務祂的聖言。那什麼時候我們服務祂的聖言的時候，就是為基督服務啦，所以這個不是太難了解的。那接著天主奧秘的管理人，為什麼說到奧秘呢？怎麼為之奧秘呢？奧秘是在我們信仰裡面很多次會講的一個概念，簡單講上就是很難用不同，就算用不同用很多言詞來到去解釋那樣東西都不容易幫我們明白。譬如說我們講天國，天國是什麼呢？表面上的字眼就是天上的神國，天主的角度，咁實實在在係乜咧？咁我哋即係冇法子用現世嘅角度去觀念咧嚟到去解釋。咁呢個教會都可以話係天國嘅一個標記。咁教會又係乜咧？於是我哋又用好多好多唔同概念嚟到解釋，譬如話教會係基督奧秘嘅身體。我哋大家共為係肢體，保羅中途咧喺佢嘅聖經裏邊，就喺格林多書信咧，我哋遲啲咧就會睇到呢個概念噶啦。咁於是咧，當講教會嘅時候咧，講到用不同嘅角度、不同嘅形象嚟到解釋，但係解釋完，我哋係咪真係真真正正徹底了解到教會呢個奧秘概念係咪好清楚咧？其實都唔係。我哋只不過喺唔同角度裏邊咧，去了解某一樣嘢。咁所以天主奧秘嘅管理人咧，就係天主嘅教導佢嘅道理咧，就好難事實上用人嘅有限嘅概念咧嚟到解釋，嚟到幫我哋去明白嘅。就算講話天主聖三，或者話如奧蹟嚇呢等等咧，都係一啲。好奧秘嘅嘢，點解天主用耶穌基督寫十字架上啊嚟到去救贖人類咧？佢就係唔係其他方法更簡單或者更容易咧？咁使乜要犧牲自己嘅兒子咧？咁呢個係一個奧秘啊！我哋就唔係用人嘅觀念咧係可以理解嘅。咁當然喺舊約裏邊，我哋睇到好多資料咧嚟到顯示呢個所謂預象。譬如阿巴郎祭殺他的兒子伊撒格，去阿摩尼山， 帶咗個仔上去嘅時候咧，佢諗住，因為天主叫佢，好啊，你獻咗個仔俾我嘛。咁阿巴郎咧就好大方，佢話呢個仔都係嚟自天主嘅，咁啊唔緊要咯，啊，天主自有方法使我有繼承人。咁於是佢帶個仔上去，但係呢個係一個喺信仰裏邊喺舊約裏邊咧，俾咗我哋一個所謂預像，係阿巴郎犧牲佢嘅仔。咁然後咧，佢終於咧，天主話唔使咯，我你咁忠信，你咁有信德啊，咁所以咧就佢俾咗只羊佢，喺嗰個叢林中啊，就見到一隻羊喺度，咁是攞只羊咧就代替咗佢仔咧嚟到做獻祭，咁所以即係嗰個羊咧，於是係一個預象，預兆耶穌基督將來。所以話天耶穌基督咧，又我哋稱佢做話代罪嘅羔羊，話天主嘅羔羊，喺嗰個拉楞咧，係俾我哋咁樣了解法啊，呢個奧秘啊。所以佢話講到管理人咧，另外要求佢嘅就係要佢表現忠信，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管理人應該係咩咧？向上司啊。去交代，尤其是去做嗰啲嘢咧，係以上司所提出嘅要求或者佢個準則咧嚟到去做呢個所謂忠信。咁無論你屋企嘅工人也好，屋企嘅工人梗係聽阿老闆話啦，老闆你想我做啲乜嘢，咁要我去做，咁佢又按照去做咧，嚇買餸唔打虎頭咧，就忠信係嘛？咁如果買餸打虎頭嘅明明去。一個鐘頭買餸嘅，佢走咗去兩個鐘頭，咁就已經叫做唔忠信啦。咁所以呢個管理人咧，需要表現對主人表示忠信。換言之，保祿係基督嘅嘅仆役服務員，係天主奧秘嘅管理人咧。咁佢係要忠於基督，忠於天主。咁宣講咧。他所講的嘢唔係按照佢自己嘅知識嚟到瞭解，而係按照被釘喺十字架上嘅基督，所謂天主嘅智慧咧嚟到去表達嚟到解釋嘅。佢唔可以唔講耶穌基督嘅十字架。雖然希臘人咧，係佢有希臘智慧嗰、那個，即係咁有智慧嘅人，乜哲學智慧嘅人咧，或者係講邏輯咁呢啲咁嘅人咧。我哋唔話啊，呢啲唔合邏輯性嘅嘢，所以唔講啦，就唔係，而係的而且確，天主係透過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上嚟到拯救人類啦，咁佢就照樣去講呢一個信息，所以佢係向天主交代嘅，唔係話只係向呢個格林多嘅信友去交代。至於我或者受你哋嘅審斷。或者受人間法庭的審斷，為我都是極少的事，就連我自己也都不審斷自己。既然他向基督負責，當然審判的權呢就是屬於基督，所以即是你這班人審我無所謂，你說我做得不好無所謂。如果用呢、這個用現家嘅觀念嚟講咧嚇，譬如我哋講翻林鄭咧，所以佢做嘢咁可以唔理會咁多嘢咧，車又唔係你選我嘅，係人嚟委任我，我梗係要向委任我嗰個人啊，或者揀我嗰個人交代啦，係咪？咁佢要睇嘅邊啊，係睇嗰個人講咩説話，變咗唔係睇市民要求啲乜嘢，大前提對佢嘅交代性嚟講，所以。即如果講到政治咧，當然好大嘅矛盾啦嚇。究竟係喺邊度應該睇邊個需要？係咪為人民服務咧，又為老細服務咧？咁即係兩回事。咁無論如何喺呢度，我哋睇到就係俾我哋明白到咧，佢要向天主交代，向耶穌基督交代，你話呢個保祿。所以忠信咧，亦都可以話係咧，係一個最後嗰個問題。其實在今天社會裏面我們很容易明白，如果政府給了一筆錢在某個社團，因為申請這個社團去做某一項服務，那這個服務呢不單止要做了出來，還要向政府交代你怎樣做，做了什麼，所以他們的或者說保祿，和其他的傳道員呢是應該受到是不是忠信這個情況來到去審斷， 如果我哋系忠信去宣扬福音咧，咁佢哋可以安心。但如果你唔忠信宣扬福音咧，唔系照福音嘅内容去讲咧，咁咧就算你如果迁就嗰啲听众咧，咁变咗佢哋有好大嘅欠缺啦。就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但系我绝唔会因此就自断为义人。那审断我嘅只有主。咁保罗咧，佢亦都好知道佢自己所做嘅嘢要向天主交代啦。咁佢个尽各种能力去宣讲福音，要尽自己嘅经验、自己嘅体会啦。譬如耶稣基督曾经显现俾佢啊，召叫佢去宣讲福音等等啦。佢自己同天耶稣基督嘅交往咧，嚟到去表达佢嘅所领受嘅福音呢个喜讯。咁但係佢話我唔就係因為咁樣我良心安樂呢就自斷為義人，即係圓滿嘅。但係呢點解呢？因為審斷我嘅係天主，只有主能夠去判斷我做到去邊度係唔係圓滿啊。所以時間未到，時候未到，你哋乜嘢都唔好審判斷，等待主嚟。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那这个我们上次提过了，因为时间还未到，然后等待主来，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多久呢就会回来的了，至所谓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在现在我们的概念上讲呢，就是所谓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嘛。所以他说他要来到揭发暗黑暗揭发暗中的隐情，啲所谓秘密的东西，而且要显露人心的计谋。我们看不到人心想什么，但是天主了解我们的内心，究竟是所谓你在这里做什么古怪的事啊？你是不是有不良动机啊？你是不是想去害人啊？即是他会，天主会清楚知道。那个时候呢，各人先正可以由天主那里得到清誉。所以无论是司徒，无论是保罗，无论是黑化或者是其他的传福音者，表面上就算他们没事，咁佢哋點樣審斷自己係佢嘅事，唔關保羅自己嘅事。保羅就話：我自己就算點樣睇法咧，我盡咗盡心盡力去做，我良心無愧。不過我都唔去判斷我自己咧，留待天主最後嘅對我嘅判斷。如果嗰個時候天主認為我真係做得好嘅，咁我獲得清譽咧，咁咪天主俾我嘅，係將來嘅事啊。跟住咧就係、是、保禄佢以十字架嘅智慧咧，继续批判格林多城嘅信友团体啊，以十字架嘅标准咧嚟到讲佢哋嘅生活咧，系显示佢哋系唔系否认天主嘅智慧。嗱、呢一度咧，大家可能。咪用咁容易去理解，就话以十字架嘅标准嚟讲，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系点咧？亦正话提到系一个奥秘，但系亦都我哋明白到呢、这个十字架系每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都需要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咧，负起呢个十字架。正如再不得嘅两个仔，嗰两个仔就系约望同埋雅各伯。就是兩弟啦，咁再不得問，將來可唔可以逼俾我仔一個坐右邊，一個坐左邊啊？咁係因為佢要求耶穌咧，俾佢將來啊，佢哋兩個仔咧，人坐右邊，一個坐左邊。咁啊，但係耶穌首先問佢哋，佢你能唔能夠飲我個酌咧？啊，咁佢哋啊，佢哋願意咁啊，就係個酌就係一個苦酌，就係背負嘅十字架。至於話坐右邊坐左邊咧，係將來嘅事啊，唔會去同佢講。係如果你能夠咁做咧，就將來你會坐左邊，或將來你坐右邊。所以接受十字架， 福音嘅人，即係相信我哋相信呢個福音咧，係同個十字架有拉楞嘅咧，呢個生命就應該有所轉變嘅。換言之，如果我哋想住話啊，我領洗之後咧，就會一帆風順啊，我祈禱就會求嗰樣得嗰樣啊，以後咧就即係所謂冇死啦。啊，唔會有問題啦。咁咧就完全冇了解到十字架嗰個含義。咁如果相反，我哋了解同埋我點樣接受，我哋好似其他嘅宗徒一樣，同願意孭個十字架跟隨耶穌基督咧，咁可肯定一樣嘢就話，我哋嘅生命就會有漸漸咁樣透過天主俾我哋嘅恩寵咧，我哋會有所轉變。弟兄們，我為了你們的緣故，將這些事貼在我自己和阿波羅身上，好叫你們跟我們學習，不可以越過所記載的，免得自大，高看這個，鄙視另一個。這裡就說，不可以越過所記載的，可能有幾個意思。第一個就是整本聖經，所以你們生活要按照聖經來到去生活來到實踐。所以聖經整本聖經教什麼呢？那我們要即是個學習呢，跟我們學習呢，不可以越過這個範疇。但是也都有幾個，下面有幾個意思的，除了第一個就是整本聖經之外呢，就是第二個呢，十字架福音奧秘。那我們要在這裡呢不斷地去反省，去想究竟十字架對一個基督徒來講有什麼意思呢？在那裡領悟，在那裡生活。第三個呢，就是保錄的這個信件，就是這個信件呢，就是他究竟怎樣教導這個格林多城的基督徒團體，他告訴你聽哪些對哪些不對、現在是講一些所謂分裂，因為驕傲的問題而分裂的問題，而後面又講到倫理的問題。第四個呢，可能就是所提過的聖經章節，前面提過一些某章某節，即是舊約聖經所講過的、雖然我們在這裡不是太清楚他想講的不可越過所記載的，不過我想這個都不是太重要，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仍然是我們願意去開放自己呢，去聽去接受這個聖經的教導，或者保羅透過這個範圍裡面呢去學習。然後就是堅守既定的準繩，譬如在生活裡面，倫理生活裡面呢有個準則，或者後面他所說的食制肉的問題有個教導，在這裡說的我們不應該好像當地的希臘人那樣去講求智慧，而忘記了天主那個十字架的奧秘的教導。那保羅呢就用自己和阿波羅呢作為一個實實在在的例子，鼓勵這個格林多城的教友呢，他們互相合作，團結一致。因為為什麼呢？就保羅首先是殺種嘛，去講福音嘛。那後來他因為住了一年半的加入了一個團體之後呢，他又離開了，要做第二樣嘢啦。咁阿波羅呢就去建立擴展呢個教會，即繼續傳福音，向呢個教會傳福音。但佢哋冇為自己去謀福利而係為同一個目標，就係將呢個十字架嘅喜訊，呢個福音呢努力咁去做呢件事，去傳呢個福音。佢哋兩個都可以話唔係好似希臘人或者有希臘傳統的一種希臘式的智者，就是很厲害於所謂邏輯啊、哲學的嘢，或者想結黨去競爭。咁呢個佢哋係冇呢種咁嘅態度，所以咧佢哋點啊？大家互相合作係為咗福音嘅緣故，大家去做去建設嘅教會。咁保羅所以咧就以佢哋兩個人嘅呢種精神咧鼓勵佢哋唔好睇高呢個歧視另一個，而於是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引致到彼此分裂 边个使你哋异于别人呢？即系有同其他人唔同呢？你哋有乜嘢唔系领受嘅呢？嗱，我哋今日咧做咗教友之后咧，就容易明白呢一句说话。未做教友之前咧，或者系未听过福音，未领受过天主俾我哋嘅教导嘅时候咧，我哋好多人都好难会接受到第二句说话，有乜嘢唔系领受嘅咧咁。为什么呢？他说，嘿，你不做有得吃啊？啊，很多人都说这句话，你不做有得吃啊？就算有些人呢，就算是父母给的，由父母都领受的，他不觉得是领受的，他说父母应该照顾我的，应该养我的，他不会觉得，啊，我都要感谢，啊，父母，哦，这么辛苦赚了，钱回来，这么辛苦做事，你要养活我们，哦，照顾我们，哦，有些人都没有这个，就是欠缺了所謂感恩的觀念呢，就不會想到這件事。所以如果沒有神的觀念，更加難去領會，就什麼東西不是領受的，他們多數會不會同意說是領受的，啊，最多會說這些東西是我努力，啊，由小時候開始讀書準備，訓練好我自己的，有好的身體好的健康，於是呢我現在去打天下賺回來的，很多人會這樣想，啊，但很多人沒有想到呢，原來健康不是你说可以有健康就有健康。第二样嘢，你找工作不是说我想做这份工一定有份工，啊，而有机会，啊，都是天主给的，你有个机会你才可以有机会做事。既然是领受的了，为什么你还要夸耀呢？好像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你即是你有工作，如果天主不是给你的机会，你有什么包庇呢？你以为你做得什么呢？是吧？如果天主不给这个真是智慧你去，或者你的所谓聪明你去解决一些问题，你以为你会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所以是在如果在我们听完福音之后，我们会对这句说话呢要容易明白很多了，同时对相信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会接受保禄宗徒在这里的解释，啊。换言之，我哋嘅生活无论点好啊，啊，如果用现实嘅社会角度嚟讲，点样高级啊？屋啊大过人，车啊靓过人，啊，各方面嘅嘢等等等等，我哋都冇权利可以话自吹自擂或者自我炫耀。实际上都系天主俾咗呢啲恩典我哋。透過不同的機會、不同的途徑咧，俾咗我哋咁嘅恩典咧，我哋先至有今日，啊，可以咁講。你已經飽滿啦，已經富足啦，已經唔需要我哋啦，自己可以為王啦。恨不得你哋真係為咗王，好叫我哋同你哋一齊為王。嗱，呢度有两个为王嘅含义，所以前面咧有少少讽刺嘅说话，你哋已经饱足啦，啊，饱满啦，唔系食得饱咁简单，而系样嘢我都好多啦，我唔使你啊，唔使你帮啦，吓，唔使你教啦，啊，已经富足啦，啊，话有就有，要乜都有啦咁。所以他说已经无需要我们了，不需要我们再给什么呢？这句说话已经包括了好像说你的道理学了很多啦，你或者有参加过礼仪啦，对于福音你听过很多了，不需要我再教你啦，即是 这句说话已经包括了这件事了。他甚至将自己置在别人之上，所以就说自己可以为王啦，啊，有毛有翼啦，如果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你现在有毛有翼啦，啊，恨不得你哋真系为王哦，啊，真系！如果你哋有呢个程度，啊，所谓冚唪唥都系成熟啊，去到你我哋如果今日教仔女咧，闹仔女嘅时候，啊，你有毛有翼，牙刷刷啦吓，唔听讲啦，啊，人哋讲你一句就即刻反面啊，乜乜乜，咁父母话我恨不得你真系咁叻啊，识谂、识做、识去做。睇远啲咁，即系同样个类似咁嘅意思吓。好叫我哋与你哋一同为王， 如果你真的这样遗忘，你的基督徒人格又这么成熟，对于福音又这么了解，这样就好了。那我们可以跟你一样，那保罗如果再说多一句的什么，那你们都可以传福音啦，是吧？即是你们这么厉害，去到程度这么高啦，这样。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就不是，很简单，答案就不 是。所以呢，保罗呢其实是告诉他们，讽刺那些所谓自高自傲的人。我以为天主将我们做中途的列在最后一等。做中途就是基督 的服务员，好像被判死刑的人，判了死刑之后没有权利，不可以说什么说话。因为我们成了公世界被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保罗将自己和那些自大的人做一个对比，即是一个说一些讽刺的说话。我们呢就即是被人玩了，被人糟质了。人家看我们呢好像即是玩看马骝做把戏那样。即是说保罗就说那些中途他们自己。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妄的人，我们不是好像那些那么醒啊，在这个所谓世界仔啊，懂得赚钱啊，懂得为自己谋权利啊，等等。你们在基督之内而成了聪明的人，实际上因为他们学过基督的福音，了解过某程度上呢，可以说也都某程度上成了聪明的人。于是保罗就说，我们就成为愚妄的人，连你们就基督之内成了聪明的人。意思就是有这样的需要一个对比的讲法。大家都知道过基督在基督之内成为愚妄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理虽然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不过我愿意接纳去生活。那就变成在今天世界角度来说，不是什么傻仔啊，你说你搏命去做那么蠢啊，你有钱啊，享下乐啦，游下世界啦，点解做咁多嘢？点解帮人啫？做义工，做义工系咩啊？有人话做义工啊，喺香港法庭判嗰啲人咧，做咩啊？当佢犯咗法之后判佢啊，服务令啊，所以做义工嘅啫。的而且确，我喺渥太华听过人讲，唔好做义工啊，做义工啊，做即系俾法庭判嘅，做呢啲咁嘅嘢嘅啫。咁即系。放在这里呢，其实比我们容易明白到，就是即是所谓成了愚妄的人。如果你做义工呢，你因为福音啊，你要爱人如己啊，你有能力帮人家啊，等于做乜所谓，在他们的角度来讲呢，就做傻仔啦。而你们在基督之内成了聪明的人啊，他们如果学了道理，他渐渐改变，那就变成是学了福音的价值啦。那他们用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讲啦，就是你们真的聪明了啦。在信仰的范畴里面，而我们软弱，你们就坚强，你们受到尊敬，我们受到羞辱。其实时时都是一个对比来到讲的，讲这些说话。所以间接的提醒他们做中途的曾经为了他们受痛苦。因为保罗去传福音呢，不是说我今天坐个飞机去你那里落机，跟着你今晚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餐靓嘢，然后先讲啦，咁样全福音法。而是他好远水路啊，要行山，要坐船看他的书上里面都讲得很多啦，我被人鞭打几多次，沉船几多次遇到野兽几多次等等等等，是一个辛苦的 行程。咁啊，亦都受人哋诬告，受人侮辱。咁我哋都喺《中途大事录》里边都睇过啦，呢啲咁嘅事迹。佢直到呢个时候，我哋仍然忍饥受渴，衣不蔽体，受人拳打，居无定所。因为有人去捉佢哋咧，去诬告佢哋咧，佢哋于是就有时有机会咧就要走啦。咁所以变成系所谓居无定所。如果有教友收留他的，他就在教友可能住几天 如果冇嘅，可能咧就要即係揾地方去孭入埋都唔定啊！並且親手勞碌操作，咁啊，保祿中途大家都記得啦，其實織網嘅一段時間冇人去供養佢嘅時候咧，佢唔可以全時間去傳福音，因為佢自己都要揾所謂揾食咧，所以佢織網啦，啊織帳幕啊，被人咒罵。譬如特別是、有識之士啦，有智慧的人啦，或者是、猶太人啦，那些保守的猶太人啦，我們就祝福被人迫害，我們就忍受、當人家這樣對他呢，他們就學以福音的耶穌基督的教導了、人家咒罵他，他們就祝福人家，人家迫害他，他們就忍受，為了福音的緣故。被人毀謗，被人诽谤，我们就劝戒，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被视为世上的垃圾和人间的废物。可以说真正追随基督的人呢，不单止和基督共享光荣，其实都是分担了基督的苦难，还要和基督一起受到这个世界的弃绝。这个很简单的今日，事实上我们今日社会仍然都有的、当然今日大家都看到呢，基督的信仰不为一个、现代的社会繁荣的那么所谓 scientific、那么多 high-tech 的环境的社会呢，不是个个可以接受。有人会觉得这些是以前的人、未咁開化，未咁了解，冇咁多知識，啊，對天文地理冇咁了解，所以咧佢哋有呢種咁嘅神嘅觀念。咁今日同樣，你話基督教導我哋要愛惜生命，但係啲人點睇咧？未出世嘅佢就話唔係生命，啊，佢仲係佢胎兒，唔當係人嘅生命。年紀大嘅老嘅，佢話佢而家都唔可以做人做嘅嘢啦，對社會都冇乜貢獻啦，唔值得佢存在啦，又唔尊重呢個生命。所以可以睇到咧，基督叫我哋尊重人嘅生命，因為生命係天主嘅肖像，天主嘅愛嚇、而做咗人嘅生命。咁所以睇到世人好多次係捨棄或者話天主嘅喜信，天主的教导，天主的所创造的东西。那既然世人都舍弃天主的教导，天主的真理呢，那我们所做的东西人家接不接受呢？同样是不接受。所以我们同样是受到世界的弃绝。很多人都不喜欢你基督徒什么？不是说那些同你宗教有矛盾嗰啲人嘅舍弃咁简单，而系更重要嘅系受到所谓无神论者嘅舍弃，呢、这个更严重。保罗就话：我写呢啲咁嘅说话咧，并唔系为咗叫你哋觉得羞愧，而系想劝告你哋，就好似我劝告我所親愛的孩子一樣。咁保祿當佢啲信徒，即係所傳授福音而成為基督徒嘅人咧，其實佢當佢哋差唔多係自己嘅仔，所以佢好緊張。佢學根據學道理，根據接受福音，因佢透過佢接受福音嘅人咧，佢嘅信仰生活係點咧？佢會係好掛心嘅。佢真係好希望他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成为显示出天主的容貌、基督的肖像呢显示于人。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之内有万上万的教师，但是为父亲的就不是很多，因为是我在基督之内藉着福音生了你们。所以看到保祿对他、跟着他接受福音的人 嗰種咁嘅心境啊，啊，佢就覺得自己同父子關係，我以基督嘅福音啊生咗你哋，冇錯，我將首先將福音傳咗俾你之後，你哋有機會重生，成為基督嘅仔女，即係好似我哋領洗之後，我哋話我哋死於自我，回於基督嘛，重生嘛。那個意義就在這裡了，所以成為子女，因為福音的緣故。但是後來幫他們繼續去了解多些福音，去了解多些有關聖經裡面的教導呢，就很多教師，又或者是有些是猶太的教師或者是經師，又或者是某個情況之下他們得到一些解釋。保罗就说没错，很多很多教师帮我们，不过为父的不是很多个，即是暗示是他自己，因着透过基督福音生了他们，所以他特别是对哥林多城的信徒团队关注这件事，希望他们会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求你们，你保罗几紧要，即是帮教了将基督的福音话了给你听，他们有些领了洗，有些是第一些人帮他们赴洗的，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讲了这一堆东西，前面我们在听的那么多样东西之后呢，保罗还用一个说话，唔该你啦，求啊你啦，就是讲这样的说话。你哋要效法我，哇！保罗咧讲呢句说话都几大胆噶，其实吓、有人有啲圣经学者咧，因为保罗讲呢啲说话咧，要写论文啊。究竟保罗系好谦卑啊，因为好牙刷咧，好骄傲咧咁。佢有时就话，就算我咧，良心无愧，不过我都唔自断为义人。咁呢个系谦卑啦。咁突然之间又话，你哋要效法我，咁究竟系骄傲咩咧？咁即系当然啦，佢唔单止呢两个说话，好多地方啦，譬如话宗徒嘅权利，佢又唔去追求宗教权利啊，等等啦，咁即系一个唔容易，有时唔容易了解，佢要想表达一啲信息嘅真正含义嘅。不过从喺啲所谓来龙去脉去睇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就话，因为保禄。首先他效法了耶稣基督，他是以德服人。为什么以德服人呢？就是譬如说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呢，要迫害他呢，他仍然当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呢，他不会被这些这经验呢改变他，他仍然都好，因为他们是救恩首先的得救的所谓得的对象来的，因为天主救恩是透过他们来，也都是给他们的，所以仍然都去，他不理会人家怎样诬告他，就算呢得罪他的人呢，他都可以说宽恕他啊，忘记他啊，所以呢他对他保罗就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意义就是，因为保罗自己首先是效法了耶稣基督这里的咁嘅事件或者咁嘅态度。咁当然耶稣基督已经离开咗现世，要睇嘅保罗自己嘅表现呢，怎样对人，怎样传福音，所以呢叫佢哋效法佢自己。为咗呢个缘故呢，我打发提摩德到你哋嗰度去。咁大家都知道提摩德系佢个徒弟啦，也都跟他一起去传教啦，提摩德呢，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之内怎样做事，还有我到处在各个教会里面所教导的。换言之，他是要格林多的教友改变，恢复以前有的。所以当大摩德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大摩德是谁呢？他就强调了，他说在主内我亲爱的，跟我一起传福音的，向我学习的，跟我一起 去實踐嘅忠信嘅孩子，佢咧使你哋想起我喺基督之內點行事，因為見到大摩德嘅時候，即諗翻，咦，係喎，保祿昔日同大摩德點樣喺我哋中間，點樣教導我哋，咁樣嚟到去睇翻呢件事咧，嚟到提醒呢個格林多嘅教友咧。以前初初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做得很好的。为什么保罗现在不在这里他们开始牙刷刷呢 又排挤别人看小别人呢，所以他恢复以前的，即是当他想回的时候呢，希望他们恢复以前的心态，以前的生活、的态度。同时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并不是一个可以说苛刻的要求，而是所有各个地方的教会作做基督徒的时候都应该有这种生活模式、就是表现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生活出来。所以他们、大摩德去到那时候他们想的这件事的目标在这里。他就在后面的那几四节是一个总结、他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就傲慢自大，因为所谓 山高皇帝远嘛，以前教过我师傅都不再回来了，嘿，我是最醒的啦，有些人就开始傲慢了。其实主如果愿意，我一定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而且我所要知道的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他怎么说车咩嘢大炮，吹所谓吹咩牛，讲咩嘢，唔理佢，而系咩咧？而系佢哋嘅能力，讲做咩啊？讲就样都得啊， 无敌， 无敌，讲就无敌，做咧有心就无力啊。保罗话唔系，我要睇下佢哋嘅能力啊，唔系喺度嘅讲字。因为天主的国并不是在于言辞，而是在于德能，在于我们的实在生活是实际怎样做、你们愿意怎样呢？你们是不是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多紧要啊！如果你不想我带棍棒，快点啊，回心转意做翻好似初初你哋加入教会嘅时候嗰种心态咁生活啦、去彰显基督嘅容貌、天主嘅慈爱正如我哋好多人都有自己嘅经验啦。哇！我当我领醒嘅时候，我真系心火好大，好热心。我做多一样嘢咧，都好问自己：哇！我要做好啲啊！我要祈祷啊！要读经啊！我要对人点啊！过咗一段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哇！开始借我啲火。因为没有电油加油啊，没电啊，没差着。所以呢，事实上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因为如果不继续去插电，不继续入油呢，我们渐渐就被这个世界同化。因为在我们一出门口呢，在一个所谓世俗的这个生活呢，个价值观念啊，各方面的东西很厉害。那我们自己不再去保持住自己的价值观念、自己的信仰，或者话基督福音的教导咧，我哋多多少少咧，已渐渐被人哋所谓污染咗啊，污染咗。所以要所谓出于污泥而不染咧，系要一个好大嘅努力先可以做得到嘅。所以后面你话，你系咪要我带棍棒去你嗰度咧？你再唔怪咧，就殴你噶啦咁啊！还是怀住慈爱同埋温柔嘅心情到你嗰度去咧？咁其实系一句说话咧，系鼓励佢哋。嗱，我都好唔开心噶。如果你继续系而家咁嘅现象，喺度讲分裂，喺度牙刷刷，喺度讲埋啲无谓嘅嘢，唔该你哋，好咁样去改变下自己，实实际际去生活出呢、这个即系个基督实践基督徒嘅生活啦。咁样呢度系主要讲到呢度啦。好喺呢章里边咧，即係大家有冇咩嘢可以補充或者係需要分享一下嘅？